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们习惯把冬天看作是一年四季当中的一个结尾和结束，但是从情感的角度上来讲，春节团聚在它之前的冬天又像是一种情感团聚的前奏，又像是歌曲的最初的那个声音。再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报道了，比如说宋丽、劳尔，然后地藏安、门门、梅子、雨香、 Mr. 白以及圆圆、 Cherry、 Easy Time 还有 L。雨香也发来了照片，包括林、宋丽还分享了周末她的孩子以及孩子的男朋友两个人的这个恋爱状况，去了七九八，去那儿玩了，这个还改了这个情侣的昵称等等。还有小面、庆泽以及叶子心里话都已经过来了，欢迎各位此刻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名字，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的一份祝福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远方，他要点播的是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他说这首歌是那个女生推荐给我的，那时候是在杭州前往淄博的高铁上，他靠在我身边，我们一人一只耳机来单曲循环这首歌。他说我们都是从滨州到上海，然后再到淄博，后来来到北京，或许我们以后都会是彼此的秘密，也是彼此的陪伴。远方说每次听到好妹妹唱一个人的北京，都会想起那天在火车上靠在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子，她的外号叫做狐狸。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别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1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没错，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在最近呢，我们也是提前向你征集你在2018年经历过的那些让你难忘的、让你感动的故事。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直接发给我。我们都会在2019年的1月1号这一天，新年的第一天直播中来为你分享。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次总结、告别、追溯，你也可以把它当作另外一种温暖的启程。今天呢，我也收到了，还有之前发来的，比如说 Silence 呀、唯一的唯一，都已经发来了这些他们在2018年经历的一些难忘的故事。在1月1号，我们到时候为你特殊呈现。继续要再听到的歌曲，在节目当中是来自宋丽，她说，这个点播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来自于自己的，怎么讲，准女婿。对，那个男生最近和自己的女儿。那个情侣两个人呢，换了情侣头像、情侣名称等等，包括他们的文字灵感。那个男生说是因为听到了一首歌有了共鸣，这首歌就叫做《往后余生》，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播放，对不对？他说从11月3号的单独约会开始，再到11月23号两个人确定了男女朋友的身份，再到了12月22号公布恋情，每天都是满满的爱和幸福与甜蜜。宋丽说，作为长辈，作为妈妈，她说我好羡慕他们啊，骗他们今后能够彼此包容，相爱到老，找一个爱你的人真的不容易，好好的珍惜他吧，往后余生都是你。 在你冷的地方做暖阳， 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一些在广播另一头大家的周末是怎么过的。归去来兮很久没有来留言了，他说昨天下午茶时光呢，做了几颗矫情的草莓，说我们家闺女啊也是终于长大了，这个12月末没有了神秘礼物，也没有了巧立名目的大餐，家里面1.8米，哇，跟我一样高，1.8米点亮了18次的那棵树也没有再点亮了，抛开了一切关于仪式关于形式感的那些东西，只是呢一家人围坐一起喝一个暖暖的冬日下午茶。他给我发来照片，发来他做的这个草莓，哇，让我看到之后真的觉得好可爱。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只需要在下方留言栏回复关键词草莓，就可以收到这位妈妈归去来兮在昨天的下午茶的时候自己亲手做的。我特别想问一句，它的这个白色的部分是用的山药泥来做的吗？感觉特别精致。而同时呢，欢迎你在查看图片的时候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关注音乐资讯。前天晚上，李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不只是李健》演唱会。音乐诗人李健在两个多小时里带来了近30首歌曲，用歌声诉说他与北京的种种情愫，并特别奉上了2首新歌回馈北京的歌迷。在演唱会上，李健带来了《向往》《异乡人》《风吹麦浪》等作品，还表演了长达20分钟的不插电吉他弹唱，拉近了与歌迷的距离。他捋清了自己和北京的缘分，并献唱了《懂得》《如果遇见你》2首新歌，为现场北京观众送上特别的礼物。接下来，李健还将在深圳和上海开唱，继续通过《不只是李健》带给歌迷温暖。再来关注另一场演唱会，素有逃犯克星的歌神张学友在广东江门市举办演唱会。民警在安检通道检票时，通过人像识别系统成功识别出一名在逃人员范某并抓获。据粗略统计，从今年4月第一起，警方已在张学友演唱会上陆续抓捕了约60名犯罪嫌疑人或在逃人员。最后再来关注，为了助力2022年冬奥会，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滑雪运动，著名歌手孙楠近日率领楠枝队与张家口崇礼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开滑运动。此外，因去年楠枝队开滑时恰逢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在这里训练，孙楠被队员们的高昂士气所打动，允诺将写一首歌送给他们，而这首充满体育激情的《自由》即将发布。他也表示，希望通过这首歌可以动员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上滑雪，使它能够真正成为一项全民运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这个时候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通过下方的留言栏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的一份祝福。我们在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是若然，他说我希望给我的女朋友宝宝点首歌，点一首关于小动物和或者是大动物的歌曲。我已经很久没有说专门打开网页去搜一类歌曲了，但是他刚才给我这个命题我真的摸不着头脑，我搜了一下什么是小动物的歌还是大动物的歌，有很多，比如说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张雨生，包括任贤齐，包括两只蝴蝶，两只老虎，老鼠爱大米等等的，也闹不清楚你究竟是要送给宝宝还是送给女朋友。下面这首歌送给你吧，这是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受小朋友们欢迎的歌曲，小跳蛙算是小动物了吧，送给若然。 上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送出祝福，北京音乐广播下方留言栏可以直接找到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雨香，她说希望点播 Silent Night 送给我的家人和朋友，特别是父母和全哥，希望你们能够永远的平安健康快乐。下半时段点的这些歌曲都是这么的充满的童话气息。 Silent Night 很难想象，这是 Twins 他们在之前的这种少女感十足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佩云，他还留言说终于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温馨的时刻，今天呢希望为自己也为那个他点播一首韩红的一个人，说今天这样的日子到了，想问一句我还好，那么你还好吗？来自韩红一个人。 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踱步，一个人面对这世界的残酷。我把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时，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岁月有温暖的溶解，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歇。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伤口，我想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面目全非 了最初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我很富有。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跟随韩红的声音，一个人来进入到了12:45左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你会对这个时间点很有印象，因为在近期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和小小的温暖要送给你，它叫做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 不舍昼夜的奔波陪伴，只是为了让你听到希望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关心你的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爱的声音从听见开始。 在近期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和你分享关于听障儿童的故事。听障儿童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缺少关注的群体，他们都是一群特别特别可爱的孩子，但是他们的世界从出生就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到很多声音，也听不到了父母的关心，而且这不仅影响了孩子们的听力认知，他们甚至没有办法和小朋友来进行正常的交流，有的孩子连一声妈妈都需要练习上千遍。而在这群孩子身上，你能看到的，你能够听到，你能够感受到的，是父母倾尽所有的付出和爱。这里面有很多感动和故事。有一个孩子叫伯伯，今年5岁，从他出生到喊出的第一个词妈妈，他用了整整3年。伯伯的妈妈说，他在怀孕的时候，当时买了好多好多玩具，比如手摇铃铛、音乐盒，还有会讲故事的机器人等。但是当他听说自己的孩子有听力障碍相关的疾病的时候，他甚至觉得好像再也没有机会和孩子来一起玩这些玩具了。伯伯一家5口人，所有的家庭开销和孩子的治疗费用都是由爸爸来承担的。为了让孩子听到爱的声音，他们从甘肃来到北京来做康复治疗。听障儿童呢，是需要通过手术来佩戴人工耳蜗和助听器才能够听见， 而这些高昂的费用全部都压在了父母的身上。还有一位妈妈是我周末的时候才去见了她，我们来听听她的声音，在面对家庭这些日常开销和负担的时候，她是如何解决的。 因为我们家孩子就是我从去年到今年没有买过一件衣服，我穿的衣服都就这样，都是别人给的，然后包括我的眉笔都是别人给的。然后那个就是像现在我们家孩子的衣服就是说都是别人给的。因为你想爸爸每个月就挣几千块钱，你想我们一个月的开销也是挺大的。爸爸就是他在单位，他住单位，然后在单位吃，然后挣的钱就都给我们，反正说是只要有条件，只要有能力，就想着给他最好的那个康复机会吧，康复条件。 我看到了 Emilia 的头像。你的故事我的歌，提醒你关心听力健康，关爱听障儿童。你要知道，这些孩子在经过治疗之后，不仅可以正常的交流，还会唱歌，还演奏乐器，他们也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向你展示他们自己的风采。2019年1月4号，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来举办首届听障儿童25分贝公益音乐会。目前呢，音乐会已经开通了门票的认捐活动，请热爱公益和音乐的你和我们一起来聆听新年新声音。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回复关键词25两个数字25，按照这张海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进行认捐。2019年1月4号公益音乐会，在现场你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孩子美妙的歌声，他们还有喜欢弹钢琴、喜欢打快板的等等很多。今天节目的结尾用这首歌来结束吧，张艾嘉《爱的代价》。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请允许我在此刻压着歌曲的间奏再为各位说一下，今天在下节目之后，可能在下午的某个时间，北京音乐广播也会具体推送一条微信的图文消息，来详细的介绍这次音乐会的相关内容。同时你也会在到时候的微信推送里面听到其中一位5岁的听障宝宝所演唱的歌曲，所以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暂时了解演出海报的可以回复关键词25。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同时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锁定你的故事我的歌。 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